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 第127集，风水轮转。薛千户暗暗苦笑，随州临走前曾交代他要一切听从唐范吩咐，不得有任何违逆的，结果现在考验就来了。 算了，死就死吧，老子豁出去了。 他咬了咬牙， 兄弟们把人给我拿下。 马兴福又惊又怒，也跟着喊， 将他们拦住，若欲抵抗者格杀勿论。 就在他的论子出口时，反应最快的那名翻译已经提刀往自己面前那个锦衣卫砍去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却听得当啷一声，他手里的刀并未砍中对方，反而直接飞向天际。与此同时，一队人马由远及近疾驰而来，为首之人着蟒袍，黑色披风，一手握缰绳，一手提刀，方才那一下似乎正是对方所为。随着击中长刀的那件物事落地，众人这才看清，原来是一枚玉扳指。双方隔着一段距离，对方又还在骑马，这样居然也还能击中，可见目力身手之不凡。所有人都被这一手给镇住了，一时也忘了即将开打的事情，只能看着那一行人马伴着滚滚风尘来到跟前。马兴福原是眯起眼，很不痛快地想瞧瞧来者是何方神圣，结果在看清之后，他的脸色立马大变。 哼，这是准备作甚？要造反吗？ 身穿蟒袍者环顾四周，蓦地冷笑起来， 马兴福，你可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不好好当你的镇守太监，跑来插手什么地方政务。 他连马都不下，就那么居高临下地俯视对方。马兴福的脸色有些难看， 这是什么风将您给吹到这里来了？ 能让这位苏州镇守太监也悚然变色的，当然不会是小人物，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，但在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之前，谁也不敢先开口。这个时候唐范却道， 哎呀，总算是来了，可让我好等。 慢，老子一得到消息就出发了，日夜兼程，亏得有条运河，这才几天，不算慢了。 听着二人这熟忍的口气，陈鸾哪里还有不明白的，唐范这是搬救兵来了。他连忙出声， 马公公， 意思是让马兴福赶紧将眼下的事情解决掉，免得让对方占了先机。用不着他提醒，马兴福也明白过来，他盯着汪直， 汪公，我奉了上谕行事，还请不要妨碍公务啊。 哼，你当我从京城过来跟你叙旧呢？唐范接旨。 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惊，反倒是唐范最为镇定，大礼参拜，臣唐范领旨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制约，唐范敬刑部右侍郎衔，兼领左迁都御史差事，着令查处苏州一案，凡官员有奸贪污纪者，可据实纠谈，便宜行事。 这道手谕非常简单，甚至没有常见的那些前缀修饰言辞，却更能让人听出其中的两个重点。一是兼领左迁都御史差事，兼领的意思是唐范现在身上那个左迁都御史的职位还在，没有被去掉，同时又挂了一个刑部右侍郎的职衔。左迁都御史原是正四品，刑部右侍郎却是正三品，这种身兼两职的情况 在本朝并不少见，因为他刑部右侍郎这个并不是实职，而是虚衔即挂名，就像王岳之前就是掌督察院但进尚书衔，所以严格来说唐范现在还是干着督察院的差事，只不过品级上提了整整一级。二是便宜行事，这句话的杀伤力更大，说白了就是让你可以先斩后奏。所以若说唐范升官暂时还无法让陈鸾等人感受到威胁，汪直的最后那句话却让在场许多人都齐齐变色。谁能想到唐范竟然还有这样的后手，谁也想不到。薛千户瞧着唐范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，而萧武也才明白过来先前唐范为何会跟他说要等，原来他等的正是这一道旨意。汪直照本宣科念完旨意，所有人都还处于正愣之中，没能反应过来。陈鸾比任何人反应都还要快一些，他当即转身便往县衙里跑，但他似乎忘了自己若是能逃跑成功，那锦衣卫以后也就没脸立足了。果然没跑出几步，陈鸾便整个人被扑倒在地，紧接着被拽了起来，五花大绑，彻底成为祖上之肉。汪直的目光从马兴福等人身上扫过，懒懒道， 既然如此，唐大人赶紧将这些杂鱼杂虾都给料理了吧，我奉陛下之命而来，时辰宝贵，可经不起下磨蹭。 这话明着是对唐范说的，但实际上却把马兴福气了个半死。什么杂鱼杂虾，这分明是将他也给骂了进去。但马兴福又有什么办法，人家汪公公年纪虽轻，资历可比他老多了，西厂虽然烟消云散，但人家转了一圈，如今还是天子跟前的红人，说话分量可比他这个远在苏州的镇守太监管用多了。薛千户何在？ 卑职在。 这声音答得分外响亮。将陈鸾、杨继一干人等通通捉拿归案。还有苏州镇守太监马兴福勾结陈鸾侵吞灾粮，曾培、吴宗二人助纣为虐，非但没有尽到保护钦差之责，反倒暗地里给陈鸾通风报信，又帮着他与朝廷作对，一并拿下。 是。 马兴福脸色一变，色厉内荏道， 谁敢捉我，唐大人你可别拿鸡毛当令箭，你抓陈鸾就抓陈鸾，干我什么事儿？我也是奉了上谕，担心你冤枉好官，这才不得不出面的，你可别一竿子打落一船人，最后反倒自己溅了一身水。 马公公，之前你赶着来替陈鸾出头，怎么现在反倒急着撇清关系了？是非黑白咱们回去一审自有分晓，我肯定不会冤枉好人的，若你是好人的话。说吧，他笑容一脸， 拿下。 跟着马兴福过来的人面面相觑，也不知道该不该护着他，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此刻已经抽出佩刀，似乎想跟锦衣卫硬干，却见汪直一挥手，他身后的人齐齐两刀，人数对比高下立现，马兴福的人马被围在中间，登时变得弱小可怜起来。汪直沈笑， 你莫不是还惦记着你家上闯宫为你撑腰？老实告诉你吧，尚明如今已经被弹劾出京，前往明孝陵守灵，苏州离南京也不远，说不定啊你们以后还能常常见面呢。 这个消息可谓石破天惊，马兴福一听整个人就愣住了。 你胡说八道。 哼，老子在这里跟你耍嘴皮子功夫做甚？不是胡说，你回头见了他自己去问就是了。缺钱货，你到底还拿不拿人了？ 汪直来到这里不过片刻功夫， 薛千户就已经见识了这位汪太监的性情嚣张的一面，温言也不敢耽搁，只是手下将人拿下。马兴福不知道是不是给汪直的话镇住了，任凭自己身后多了两名锦衣卫也无甚反应。手底下的人见他如此温顺合作，只得个个放下武器听候发落了。既然连马兴福这边都放弃抵抗了，其他人自然就不可能再负隅顽抗，一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似的蔫头巴脑的，任由锦衣卫将他们压下。杨继脸色煞白，忍不住对唐范挤出笑容。 唐大人，唐大人，有话好说，这一切我都是被胁迫的，陈鸾那些事我一件都没有参与，非但如此，我还可以给您提供更多的证据，让内司彻底翻不了身。您看您能不能放我一马？ 陈鸾闻言便在一旁冷笑。 你一件都没参与，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。城外灾民那些事你也是知道的，当初就没说过一句话，现在倒想装好人了。还有我给你的那些银两，到时候让人去搜，保管一搜一个准。 都是你，要不是你非要拉我下水，我怎么会沦落到今日？我当初就告诉过你了，凡事不要做得太绝，现在报应不就来了吗？ 两人转眼就内讧起来。唐范懒得看他们狗咬狗，挥挥手全带回去。陈鸾在被压着经过萧武身边时，眼神阴冷地盯着他，那里头的怨恨仿佛都能溢出来了。有唐范在，萧武哪里还会怕他，反倒朝对方露出妩媚一笑。陈鸾瞬间被激怒，忍不住骂了一声： 贱人。 哼，那你还跟贱人睡过呢？你是什么，贱骨头？ 旁边的人全都喷笑出声，陈鸾当时被气得脸都青了。自从萧武不需要再在唐范面前伪装之后，彪悍程度是一日胜过一日。待到陈鸾走开，唐范忍不住好奇问：你先前说他与父兄的妻妾私通，到底是真还是假的？ 当然是假的，不然怎么气得他跳脚？ 见唐范目瞪口呆，他又道： 但陈鸾也没少干过那些强纳别人妻女为妾的缺德事来，大人若是要查的话，这些都可以查。 嗯，我晓得了。虽然陈鸾与杨继等人伏法，但事情还未算结束。扫清最大的障碍之后，唐范便命人在城外燃烧艾叶，建立粥厂，派大夫前去给灾民诊治，又从原先与陈鸾勾结的那些粮商嘴里挖出不少粮食，用来供给城外灾民食用。尽管如此，城外那些灾民实际上已经被陈鸾消耗得七七八八，余下人数不多。在得到妥善安置，身体也逐渐好转之后，他们就陆续离开吴江，回到自己的家乡重新耕种田地。唐范也准备上奏，请免吴江今明两年的税粮。尽管这些帮助并不能使得灾民们彻底脱离贫困，从此过上幸福生活，但这已经是唐范职权内所能做到最多的事情了。陈鸾被拿下之后，吴江县令一职本该由本地县城递补，但陈鸾之所以能成为吴江的土皇帝，也少不了底下那些人的助纣为虐。唐范在查明事实之后，直接就将吴江县上下将近七八成的官员都给撸了下来。这下子吴江县空了不少缺出来，不过这并不妨事，大明人口众多，每年那些有资格做官却没有官位可做的候补们数不胜数，他们正虎视眈眈盯着这块地方，更无论吴江此地还是个肥产，没了几个陈鸾， 多的是人想要来递补他们的位置。在这次事件中，胡文藻的表现中规中矩，谈不上很好，也不像陈鸾那样胆大包天、罪大恶极。说白了，他就没有那个做坏事的胆子，充其量只是放任自流。不过经过这件事之后，他估计也吸取了教训，往后都会警醒许多。鉴于胡文藻及时弃暗投明，唐范也在上书中提及此事，为他求了个情。最终胡文藻并没有掉脑袋，也没有被流放，仅仅是被免了官职，勒令其致仕，还能保留官身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当然像胡文藻这种官迷断然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大幸，估计在知道没法当官之后都要嚎啕大哭了。不过唐范当然没有空去理会胡文藻的心情，他自拿下陈鸾等人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去安顿城外灾民，连跟汪直长谈都没顾得上，直到对方准备回京了，这才忙里偷闲，借着吃饭之际与对方坐到了一起。 哎呀，这次的事情多亏你了，我这几日忙晕了头，竟未来得及多谢你一声，先干为敬。 唐范先给两人分别斟了一杯酒，然后站起身，端着自己手中的那一杯，双手微抬，仰头一饮而尽。 你是该谢我及时赶到，不过这件事说到底还是你自己运筹得当，跟我关系不大。 汪直也不客气，也将自己面前的酒饮尽，然后直指酒杯示意唐范再斟。这是典型的得寸进尺，好在唐范也早就习惯了他的脾性，笑了笑，不在意地拿起酒壶给两人斟满。其实这一次唐范走了一招出其不意的棋子。众所周知，陈鸾的叔叔是万党中人，所以许多人都会觉得唐范跟陈鸾对着干就是跟万党对着干，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唐范，觉得他一定斗不过陈鸾的原因。但唐范不这么觉得，不管陈鸾在吴江县如何作威作福，那都仅限于吴江县，上层政治博弈他是没法参与的，人家也看不上他。他叔叔是万党，不代表他也是万党。说白了，陈鸾官职太低，还没资格加入这场游戏。那么要扳倒陈鸾，首先就要扳倒他的叔叔。南京户部尚书是个炙手可热的位置，人人都抢着要，也早就有不少人看陈志不顺眼了。所以唐范利用这一点，通过张颖与怀恩的关系，又发动童年好友弹劾陈志，先乱其阵脚，陈志自顾不暇，当然就没空管侄子的死活了。墙倒众人推，就在唐范那班童年好友弹劾陈志的时候，也有不少人瞧准时机，抓住陈志贪污受贿的把柄进行攻击。此时刘吉也想将自己的人推上南京户部尚书的位置，便在旁边加了一把火。如此众口一词之下，陈志就是不倒也得倒，万党也保不住他了。陈志下野，要收拾陈鸾就容易多了。但陈鸾还有个杀手锏，他与苏州商会关系匪浅，又通过苏州商会每年给东厂进献了不少孝敬，这也是他之前为什么会有恃无恐的原因。曾培和吴宗跟着唐范一路南下，不仅为了保护他和监视他，同样是为了在关键时刻给陈鸾保驾护航的。尚明尚公公可舍不得陈鸾这么大一棵摇钱树被唐范拔掉，当然要保住他了。唐范在弄明白陈鸾及其背后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之后，并没有选择跟万党死磕，而是将火力集中在东厂身上，将陈鸾为非作歹与东厂扯到一起。